又想想红尘多少遗憾，到底那一天再不再惆怅忧伤，星空微亮泪眼汪汪，思念今日更重，此时此刻月光非比寻常。 自己投入的爱一次。

全陷入你啊的角色里，周围灯光缓缓的暗去，漆黑漫入我身躯，身后场景片片的写去，世界也跟着破碎，你早已出镜，我却留在原地，留在故事里。 想我要多了

觉我是你的宝贝。曾经为我流过泪，现在把我全灌醉，那么的真，那么的深，却变成你最狠的人。啊耶耶，我是带刺的玫瑰，刺痛你的眼泪，让你忘记我是谁。是我不够太完美，还是你说的对，爱到最后总会累。我是带刺的玫瑰，刺痛你的眼泪，说走就走，头也不回。是你态度太绝对，曾经为我流过泪，现在把我全灌醉，那么的真，那么的深，却变成你最恨的人。啊耶耶，我是带刺的玫瑰，刺痛你的眼泪，让你忘记我是谁。是我不够前追。

就让往事随风的随风的随风轻随你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的随风的随风轻随你。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你的影子无所不在，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，落在过去飘向未来，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。曾经曾爱无限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，让心春去，让梦秋来，让你离开。我舍不得忘，一切都是为爱，没有遗憾，还有我。就让往事随风的随风的随风紧随你哭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的随风的随风紧随你哭。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随风，紧随你痛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。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，落在过去飘向未来，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。曾经曾爱无限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，让心出去，让梦秋来，让你离开。我舍不得一切都是为爱，我没有遗憾，还有我。就让往事随风的随风的随风心随你痛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。